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乳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俗话说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就拿徐良和白云瑞来说，没想到在皇上的脚跟下能发生这种事儿。要早知道这样，那些成了名的剑侠就不该放走。跟大家说几句好话，让他们护送到开封府。但是人要知道尿炕就不睡觉了。徐良一看这大和尚燕光大法师古月是蛮横无理啊，力逼着自己砸囚车开木笼，放了昆仑僧和夏随良。那徐良能干，话不投机，双方都翻了脸了。这燕光大法师从白毛骆驼上下来，回身在小和尚手中接过一对兵刃，叫佛手紫金挂，喝令众僧兵给我砸，所有的囚车都给我砸开，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放了，天塌下来我擒着，仁宗皇帝要怪罪我去面君，我看谁敢拦着，哪一个不听，我就叫他在我的兵器下做鬼。徐良和白云瑞是忍无可忍呐、啊，一看打了吧，这小子肯定不是好人呐、啊。管你是天竺国的特使还是地竺国的特使呢？就这样，小弟兄是各拉兵刃，在寻门外展开了一场混战。怎么这地方这仗没法打？一个是两方带的人多，二一个围观的百姓太多，车也查住了，人也过不去了，弄到房上墙上树上到处都是人了，弄不好把老百姓就伤了，徐良还不敢打暗器，因此这仗打得十分被动。阴光大法师这对佛手紫金瓜是上下翻飞，碰上的死，挨着的就亡，兵刃碰上就得撒手。打了时间不大，就见阴光大法师冲后边的小和尚嘀咕了几句， 再看人家的人从怀里一伸手，掏出一种物件往脑袋上一套，这回可好，全把面目给蒙上了，光露俩小眼儿，闹了半天都戴上蒙面具了，想干什么不清楚。随之而来的，他们又从兜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五色小布袋，这布袋啊能有黄瓜那么粗细，长了下不足二尺，这里边装的什么不清楚，每人一条。阴光大法师一声令下，他们把这布袋就打开了，对准徐良、白云瑞、房楚安和所有的军兵，怎么一抖可了不得，里面抛出来五色的粉面，有蓝色的、粉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的，你想每个人抖了这么一包，这好几百人得抖了多少。刹那间熏门外大街上人丛中到处都是五色的迷烟，这玩意儿比烧辣椒还刺激人呢，连淌眼泪再打喷嚏，那脑子疼的像锥子弯的似的，顿时谁也打不了了，对面不见人呢，哗一阵大乱啊。等好不容易烟被风吹散了，一切恢复了平静，徐良把眼泪擦干了，勉强睁眼一看，秋车木龙时踪迹不见，再回头看阴光大法师压着队伍把所有这些人全都抢走了，地上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兵，呀，个王八绿悄悄的，可气死傻老子！徐良拉刀就要追，被戏不大头鬼房叔安给拦住了。干老，干老，等等，你为什么拦着我？ 哎呀，我的干老啊，我看这仗没法打了。论人数咱们不及人家多，论能耐没人家大，论办法人家每人还有个小口袋，你要不知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，这是，这要闻上可就受不了啊，而且论势力这个秃驴口口声声跟皇上的关系还不错，因此要打下去咱是干吃亏呀。干老，你我的主意，咱们赶紧进京面见天子，前去告状，只要皇上传一道旨意，这阴光大法师飞也飞不出大宋，可以调动军队四处阻截，也能把他抓回来。徐良听了听有理呀，追是干吃亏呀，万般无奈，老心把牙关一咬，来抬着沙号回城。您说这亏吃的有多爆吧，老百姓议论纷纷的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就传遍了京城。阴光大法师古月把这帮人救走了，上哪儿去投奔谁咱暂且先不说，单说徐良、白云瑞急冲冲回到开封府，正好蒋平 领着小七爷弟兄往外走，在府门外相遇。蒋平一看，一看手下这些人这是怎么了，眼睛肿得跟铃铛似的，鼻子头都是红的，到现在还淌眼泪打喷嚏呢，一个个是狼狈不堪，满头满身全是土面子。蒋平就问梁子云瑞，这怎么回事？咿呀那句，四叔啊，我们先洗洗脸，请你通报一声，我们要求见相爷，出了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 哎呀，我四爷爷，我们算倒了霉了，是这么回事。 把蒋平气得嘣嘣蹦了三蹦。梁子，你们今儿个回来的太不巧了，相爷没在开封，他到那里去了？相爷奉旨上山西巡视去了，因为山西有六个县没有收成，饿死了不少人，包大人奉旨去赈济灾民，下月的月初才能回来呢。这么倒霉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件事情找谁去？我们需要即刻面见天子。 哎呀，蒋平一听，可不是吗？那见皇上那么简单呢？你想见就见呢？那皇上没事吃饱了就在爸爸今天的坐着等着接待文武百官，哪有那种事儿？按规定369升座早朝，处理全国政务，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不在这个日期之内有特殊的事儿，得通过内阁，得通过丞相到内宫去转达，得经皇上特批特许，手续相当繁琐呀。像徐良他们这出了事就想见皇上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？但是事在紧急，不见不行。时间拖长了，这燕光大法师走远了，那这帮人怎么办？谁负责？范江叔一想，怎么办呢？离着开封府最近的就是大理寺，大理寺的正堂温彦博那是三朝元老啊，他还沾皇亲。温彦博的女儿就是四弟仁宗的朝阳正宫，这位温的人呢，还是当朝的国丈，他要进宫面君呢，比别人还容易得多。因此徐良、白玉瑞、蒋平换好了官服进面之后，骑着快马到大理寺正堂经人通报，温彦博让他们到书房回话。他们一共来了老少五个人，来到院里的垂手站立，时间不大，温彦博接出来了。老头老的可不像样了，背都有点发驼，手里边还拄着个拐杖，俨然飘洒前心，左右有两个人搀扶着。其实啊，这真是赏给徐良他们的脸呐、啊。要论品级，那徐良和白云瑞、蒋平比人家怎么个比法？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徐良他们充其量是二品的武官，人家是当朝一品，三朝元老。论资格，论威望，论分量，那相差悬殊。但是呢，冲着包大人的脸面，冲着徐良、白云瑞的声望， 文彦博这么大年纪了，降阶而迎，那真是往徐良他们脸上贴金呐。老头一露面，徐良他们赶紧强步起身，双膝跪倒。 老大人一下可好，卑职徐良。 白云瑞、王传、 蒋平、展昭参见老大人。 起来起来起来， 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难得各位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有事儿无中谈吧。 我们正要讨要。 就这样进了书房了，仆人献茶。蒋廷烈是心如火烧啊，哪有功夫喝水呀、啊？急忙站起来一抱拳：“ 老大人，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想求您替我们办点事 儿。”哦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只要老朽能办到的，我是尽力而为。 老人家，我们想要即刻求见天子。 哦， 见皇上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哎呀，一言难尽。梁子，你说说吧。 徐良就把以往的经过很扼要简单的全都说了。温大人闻听，脸也变了色了。 啊，有这等怪事！ 这个燕光大法师古月，乃是天竺国的特使啊。在陪他吃饭的时候，我也参加了。这个人怎么胆大妄为，能做出这种事来呢？这是我们大宋朝的人抓差办案呐、啊，这叫无视大宋朝的法律， 这还了得吗？ 徐良啊，蒋平，你们不必着急，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，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宫。 多谢老大人。 文彦博到更衣室，换好了朝服。怀抱象牙护板，吩咐一声门外顺轿。这回不坐八抬大轿，坐二人抬的小轿，为的是方便，也没带仪仗队，什么绮罗伞盖这套繁琐的仪仗一律去掉，就带了十几名仆从，领着徐良他们离开大理寺，一拐弯赶奔后宫。因为这个皇上要不升朝不坐殿，不能走前边，必须得走后宰门。到了后宰门之后，小轿落地，温彦博从里边出来，告诉徐良他们在门口听信，因为这是三尺禁地，没有旨意宣召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往里走啊，错走一步掉头之罪。徐良他们再着急也得等着。温大人怀抱护板往里走，里边的羽林军一看是温的人，自然另眼看待了，上前盘问。温大人说明经过，羽林军一层一层往里边送信，时间不大，值班的内宫太监温长顺从里边出来了。 哎呦，温大人，您来到宫里有事儿？ 公公千岁，我要求见圣驾。 好嘞，要那么的您随我来。不过呢，万岁正做佛事，在乐善宫呢，跟新封的贵妃梅娘娘两个人正在拜佛，等佛事之毕，我呢就给您通禀。 哎呀，公公千岁，事在紧急，我可等不了啊。 烦劳你金身大驾，现在就给我通报一声，就说温彦博有急事求见圣驾。 哦，好吧，那您随我来。 转过寿山，走过福海，就进了内宫了。往东一拐就是乐善宫。其实乐善宫的前身就是玉宸宫，您没听说狸猫换太子那段吗？玉宸宫的李娘娘就住在这儿，现在经过修缮把名字改了，叫乐善宫。在宫廷里边，这个地方是比较阔气的，三层院落，层层护卫。这温太监领着温彦博往里走，来到台阶下边，把声音放得最低了。老大人，陛下就在宫里边，您先在这稍后片刻，我到里边去看个情。温彦博抱着护板在这等着。 好嘛， 一等不来，再等不来，等了足有一个时辰，这太监才来，冲着温彦博一咧嘴：“不行啊，我方才到了里边一看，万岁皇爷十分虔诚的在那拜佛，听说这名叫桂香，这一炷香不烧完了不能说话，一受到外来的干扰就打断了佛缘，那可就犯下不赦之罪了。因此我干着急在旁边等着，这么老半天连一句话我也没敢说，那香啊才烧了三瓶的一瓶，看这意思不掌灯以前这香还烧不完。老大人，我看您先回府吧，掌灯以后您再进宫。 哎呀，不行， 我的事情太紧急了，需要马上面君。这太监一看没办法，仗着胆子二次又回去了。来到屋里一看，这四弟仁宗在皇陵殿上跪着，手里他举着一炷香，眼皮低垂，嘴里念念有词，那虔诚的要命。干什么做佛事呢？求佛光普照，大宋朝的江山万年一统，要求老佛爷保佑他能够长命千岁，最好活一千年也不死，甚至求佛爷保佑他能长生不老，肉体成仙。你说这玩意儿有多荒唐？尽管荒唐，谁也办不到，但是还有不少的帝王往这里追求，他就怕死。在皇上身边陪嫁的就是新加封的贵妃娘娘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个贵妃娘娘还不是大宋朝的人，是天竺国的，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的九姑娘，在天竺国盛传她是佛女。现在命燕光大法师把她送到东京汴梁，许配给四弟仁宗陪王伴驾。皇上一高兴，亲口赐贵妃加封一个梅字，梅就是梅花，此地人总喜欢梅花，因此大家简称管她叫梅娘娘。你别看她来的日期不多呀，红得发紫啊，后宫三千粉黛全都得退避三舍，都得听这梅娘娘的。那皇上自从得了这个宝贝之后，天天接佛缘，哪个宫也不去，就在乐善宫。 这太监一想，我先别惊动皇上，我最好先请示请示这位梅贵妃，因此他仗着胆子过来，行完了礼，压低声音把温彦博求见的事讲述一遍。梅娘娘眼眉一挑，下去，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能惊着圣驾，佛事未了，任何人一律不见，传哀家的口旨，让他回府去吧。是。太监没办法，见着温彦博，如实的讲述了一遍。温彦博能走吗？那徐良和房叔安急的都要哭了，就在外头眼巴巴挺信儿，见个皇上就这么难呢。文彦博一想，我再等一会儿，老头子暗气暗憋呀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你算有多长的时间了，日头都往西转了，再待一会儿可真就掌灯了。老头子腿都站酸了，不由得是气壮禀梁门，心说仁宗啊，陛下，我看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你这不成了无道的昏王了吗？放着朝堂大事不闻不问，没事跑到这拜佛来。当然了，拜佛是重要的，也不能因此不见满朝文武了。文彦博一想，不行，我就仗着胆子闯一下，非见见皇上不可，我也不是为我个人的事，难道你还宅怪我不成吗？这温彦博是三朝元老，有本钱，女儿又是朝阳正宫，所以老头才敢这么干。他把腰板一拔，大踏步往里就走，有那值班的太监吓得魂不附体，哎，老大人，老大人留步，老大人不能进去，你躲开吧，你给我。老头急了，闯过几层卡哨，就来到御街的下面，往里一看，皇上在那跪着呢，屋里边香烟缭绕，温彦博就跪到外边，把象牙壶板高高擎起，陛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有急事要见圣驾。乐善宫非常肃静啊，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声，您说得肃静到什么程度？温彦博这一嗓子不要紧，把四级仁宗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香还掉地上了，他好像在梦中惊醒一般，仁宗这心是十分不悦，心说温彦博你干什么，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儿？你跑到乐善宫这大呼大叫的，门前这些人也废物，怎么不把他拦住呢？打断我的佛事，这还了得吗？合着我这一天白跪了。眼看这香快烧完了，佛缘还没等接上呢，让这老东西给搅了。因此他把袍袖一抖，传旨不见。温彦博一听火旺上撞，心说昏君呐，国家大事你不管，你竟在宫里做这种荒唐事，诸属可恨啊。你不是不叫我说吗？今天我还是非说不可。 是对是错，是看破是软弱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摊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受徐良白云瑞蒋平之托，非要求见四弟仁宗，但这个皇上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好的，翻开历史看看，就是唐二主李世民，哎，这个人还不错。除他之外，跟臣那么亲近的，能虚心听取下边意见的，还真就不多见。这位四弟仁宗赵祯呢，在皇上堆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如果他像纣王那么昏，像幽王那么无道，像秦始皇那么专横，包的人也就不存在了。不过这皇上有时候明白，有时候也糊涂。拿现在这个事儿来说，他就犯了糊涂劲儿了。没事儿要求长命不死，在皇宫里做起佛事来了，谁要干扰了这个事儿，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温彦博把这事儿给打断了，仁宗勃然大怒，本想重重处分于他，但又一想，温彦博是三朝元老，又沾皇亲，所以他这火又压下来了，给了个处分，罚俸3月，闭门思过。哪知道温彦博非要把话说清楚不可呀，这么胡了八图算怎么回事？老头没动地方，连着磕了仨头，陛下，臣有本上奏。仁宗一看这老东西还不离开，沉着脸就问，什么急事啊？容朕登坐大宝，再奏也不迟。不行，那就晚了。你说吧，什么事？陛下，徐良、房叔安、白云瑞从南海回来了。哦，他们回来了。皇上一听挺高兴，什么时候进的京啊？就在方才。哦，好吧，原来你是为这件事儿吧，传朕的口旨，他们一路辛苦，着实不易，容翟良臣挑吉日，光禄寺盛排宴宴，为他们洗尘庆功。下去吧。陛下，不光是为这件事儿，他们在胸门外遇上了一件特殊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是这么回事。温彦博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仁宗是吃惊非小啊，有这等事？燕光大法师古月 公然砸囚车抢木龙，把一干的罪犯都给抢劫走了，正是。 因此徐良、白云瑞等人要求见陛下，请陛下做主缉拿罪犯。 仁宗这阵把接佛缘的事儿也放到旁边去了，倒背着手在屋里头转了两圈， 这个古月也太不像话了，朕念你是天竺国的特使，对你接待赏赐都不薄呀，你怎么竟敢胆大妄为做出这种事儿来？你别忘了，这是大宋朝的国土，这在朕的年谷之下，你竟敢做出这种事儿来，难道说你就不要性命了不成？ 文彦博臣在， 替朕密旨，召武昌兵马司迅速出动军队，命徐良、白瑞等人配合缉拿古月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，然后交到三法司严刑审讯。臣谢主隆恩。 文彦博一想，还真不错呢，这皇上还是比较圣明的，我就是求的这句话。老头子谢恩之毕，刚要走，这位梅娘娘在旁边说话了， 要陛下且慢。 皇上一看这梅娘娘说话他都高兴，卿有何本奏？ 陛下使不得呀， 你想想，那阴光大法师乃是我父王的替僧，道德高深呐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？他再糊涂，他也不能跑到大宋国朝来抢劫罪犯。再者一说了，白云瑞和徐良他们缉拿的这些罪犯又跟我国大法师有何关系呢？他接他们又有什么用呢？这简直是一派的胡言呐、啊！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方才我这么一分析，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哦，那你说说怎么回事？ 肯定是白云瑞和徐良这些人没把罪犯抓住，或者呢抓住几个替身，根本就不是国家严拿的那些要犯，他们恐怕交不了差，故弄玄虚演了这么一场戏，嫁祸给阴光大法师，往上说破坏了两国的关系，往下说他们能减轻罪责呀。陛下绝无此事，请您收回成命啊。倘若派军队捉拿古月法师，这要引起两国的争端，后果可不堪设想啊。 嗯，有理。 死的仁宗一琢磨，真是这么回事。那阴光大法师古月跟徐良他们毫无关系，他接囚车干什么？这简直是近似荒唐啊！ 仁宗想到这儿，刚才说的话不算了，沉着脸对文彦博说：“爱卿，你告诉徐良、白玉瑞，让他们暂时回归开封，听候处置。朕非要弄一个水落石出不可。不过今天不行，改日再说吧。” 文彦博一听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皇上，说话不算呐。再者一说，最可气的就是这个梅贵妃 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刚进宫才几天，你就破坏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啊，实属可恶。 老头子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儿了。 什么事儿呢？ 自从这位贵妃进宫之后，皇上对她十分宠爱，对后宫的三千粉黛那是冷落的不得了。他的原配夫人就是温娘娘，温娘娘就是温彦博的女儿。这个人呢非常善良，今年快60岁了，对待仁宗来说关怀的是无微不至，夫妻的感情也甚好，从来不惹仁宗生气。按说他是六宫之母啊，皇后嘛，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。但是这位温娘娘也有个美中不足之处，没给四弟仁宗生儿育女。在那封建年代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当老婆的不生孩子，这是最大的没礼。何况在堂堂的帝王之家呢？因此这温娘娘就感觉到内疚，不敢那么理直气壮。对待三宫六院这些姊妹，她一向都是非常平和的。可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各宫的娘娘、各宫的妃子没少到温娘娘这哭诉啊。就说这个梅妃刚一踏进宫门，眼空四海，简直呢专横的不得了，除了皇上之外谁他也看不到眼里啊。这些人没少受气，求朝阳正宫给做主。温娘娘一看没办法了，确实也是这么回事，还不敢惹皇上生气。这一天耍着皇上高兴的时候，温娘娘劝说了那么几句，没想到仁宗勃然大怒啊！夫妻几十年来没吵过嘴，这回这架打的才凶呢。这四弟仁宗插一插把温娘娘给废了，要打入冷宫。后来一看温娘娘哭得太悲了，他心就软了，才没这么做，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一甩袖子回了乐山宫了。温娘娘为这事闹了病了，你看娘娘闹病当爹的能不关心吗？温彦博进宫探病，屋里没外人，这温娘娘就把经过跟她父亲说了。温彦博敢把皇上怎么样，就劝女儿呗，你也年近花甲了，算了，明明你是一片好心，皇上还认为你争宠吃醋，既然皇上这阵糊涂，你就不要去惹他，别人的话也不要听，要记住和为贵忍为高啊。孩子别哭了，父亲用好言安慰。可是温彦博嘴是这么说，心里能高兴吗？从女儿的嘴里得知仁宗在宫里的情况，心说你60来岁的人了，你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，你干些什么事儿？本想直言犯君，好好讲讲这个理，又没敢这么做。温彦博就暗气暗憋，后来一想，人家是君我是臣，人家是天我是地，人家是天子，想怎么干怎么干，算了吧，能不说的话就别说了。他把这火压在心底，可今儿个呢，眼见这个梅娘娘 在皇上的面前进谗言，他把前后这个事儿全想起来了。老头子也是火爆的脾气，实在压不住了，他一转脸质问梅娘娘：请问这位娘娘千岁，你有什么证据说徐良和白云瑞是在演戏？你根据什么说他们没有缉拿正式的凶犯？谁跟你讲过他们找的替身？娘娘身居九重，对外边的事情根本一无所知，你怎么就这么聪明过人？莫非你结下佛缘了？是佛爷点化你这么说的吗？你们天竺国讲这个，我们大宋是礼义之邦，根本就不讲这个。请娘娘千岁自尊自重，不要在万岁面前胡言乱语。这文彦博说话还有尺寸呢，没说难听的话，可是就这几句话，这梅娘娘就受不了了，啊，疼！粉面通红，脑筋蹦起来多高，哇一声哭开了。要陛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非他就是你的臣下吗？这臣下对君主就这么放肆吗？在我们天竺国可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。看来陛下能容我，你手下的臣子不能容我，请陛下恩赐一辆香车把我送回天竺才是，我可不能活。 仁宗一看这心肝宝贝儿这么难过，这火实在压不住了，啪一拍桌子：走， 文彦博， 你疯了不成？这不是你的大理寺，你不是在升堂问犯人呢？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这是贵妃娘娘，贵妃忌朕，朕忌贵妃，况且在朕的面前你如此专横，可见你平日的为人了。这还了得？来人呐，带皇上那意思想叫金瓜武士把温彦博拉出去金瓜鸡顶。但是又一想，别紧，那么做有点过分，因此把这话他又咽回去。来人呐，把温彦博的袍服扒下，官职一撸到底，永不速用，下面去了。还真不错，把官给撸了。温彦博冷笑一声：谢主隆恩。陛下呀，臣现在变成百姓了，您能赏我一碗饭吃，我就感恩不尽。但是作为君臣一场，有话我不能不讲啊。您熟读历史，这殷纣、周幽这些暴君的事情，您可不要忘了啊。周幽王宠褒姒，一笑而失天下。燕赵王宠妲己，直落的摘星楼，引火自焚。陛下，前车之鉴，您可牢记莫忘。啊，都！这回四弟仁宗真受不了了，心说：温彦博，你可够损的，拿我比纣王，比周幽王啊！你可把我骂苦了，真是蹬鼻子上脸，给脸不要脸呐！既然这样，朕对你还留什么情呢？来人，把这老东西给我捆出去，金瓜鸡顶打。黄金武士从外边冲进来，不 龙分说，把温彦博袍服扒下，绳捆上绑，就拖到外边了。这温彦博呀，明知道活不了了，老头是破口大骂，他不敢骂皇上，骂这梅娘娘，你不是好人，大宋朝好端端的江山就败在你个狐狸精的身上，天哪，怎么派下个九尾狐狸到了东京汴梁了，我死不足惜，可惜这大宋的江山完了完了。这金瓜武士啊，对这老头的印象都挺好，不忍心下手，举着这金瓜在这直哆嗦，希望在这会儿皇上能收回成命。可仁宗呢，脑瓜一转个，又有点犯犹豫，如果他再说一句打，外边就得下家伙。仁宗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这个字儿就说不出来，这么一犹豫耽误功夫了。方才报事那个太监温长顺在旁边呢，一看哟，坏了，三朝元老性命要丢啊，他朝冷子跑出去了，撒脚赶奔后宅门，往外一看，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、蒋平、展昭还在这等着呢，人们急得眼睛都蓝了，眼看日头要落了，怎么问的人还不出来？这老头办事干净利落，肯定有特殊的原因。正等着温长顺来了，各位，你们等着急了吧？ 啊，请问老太监，温大人在什么地方？陛下在什么地方？ 哎呀，可不得了了！你们可别说我说的，这件事倘若被皇上知道，我这条命可就没了。实话对你们说吧，温老大人触怒天颜，万岁勃然大怒，已经要把他金瓜击顶了。五位呀，你们快走吧，别在这等着了，快给温大人的家里送个信儿，准备棺材收尸吧。啊！这五位一听，当时惊呆了。房叔安把大脑袋晃，他妈的什么皇上，他妈狗屁，这纯粹是无道的昏君。我干了，咱可不能看着不管呐，那温老大人可是国家的忠良，而且为了咱们的事情把命搭上，咱们于心何忍，无论如何排不如何，想什么办法也能救他不死，我进去了。房叔安拉出小片刀往里就闯，让蒋平给拽回来，兵把揍他俩嘴巴。 大胆，房叔安呐，你知这什么地方吗？这不是攻山破寨，这不是打三教堂和三金斗，这是皇宫啊，你手拿凶器往皇宫里错迈一步，你就犯下了抄家之罪呀。有理可以讲，也不准动用兵器，你懂吗？你要这样做，不但我们都得受你的牵连，连相爷也得受牵连。 哎，我的四爷爷，您光顾及这个，那温的人这命还要不要了？ 当然，梁子，你说怎么办？ 徐良这活也上来了，四叔，这么办吧，我们几个人赶奔皇宫，求见天子，无论如何救温的人不死。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叔安，把小刀搁外边，可不能带着。 房叔安没停鞋，把这刀别在里边了，心说这吃饭的东西不能扔开， 实在不行拉家伙我就拼了。就这样他们不但没走，五个人往里就闯。那太监一看好像没拉裤子里，哎我的爹，你们怎么不回去还往里跑，哎呦回来。这五个人能听他的吗？时间不大，找到乐善公啊。这会儿温彦博还没受刑呢，因为仁宗还没下最后的决心，但是老头在院里跪着，有人摁着，有两个金甲武士手举紫金瓜，就等皇上的旨意下。这五人赶到了，徐良告诉房叔安快保护温大人，可这房叔安今儿这脾气也不怎么这么暴，肉往跟前一窜，二话不说上去一晃底下乒乓就是两脚，把这两位金甲武士踹俩跟头过来，把温大人给扶起来了。 你老人家您放心，有姓方的和我干老在此，保你平安无事。 这下把温大人也给吓愣了，就知道这事儿坏了。院里这么一骚乱，仁宗在宫里听见了，何人在院中喧哗？启奏陛下，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、蒋平、展昭闯进乐善宫 啊， 让他们进来见朕。 是， 万岁有旨，着徐良、白云瑞五人觐见呐。这几个人把火往下压了一下，整理衣冠，鱼贯而行，按着品级高低走进乐善宫。当然了，徐良是得领头了，在他身后就是白云瑞，再后边是展昭，再后的是蒋平，最后是房叔安。五个人来到里边，跪倒在地参王拜驾。您还别说，这四弟仁宗啊，虽然是糊涂，还没糊涂实心，他跟徐良、白云瑞这些人特别有缘分。您看那房叔安长得细脖大脑袋没鼻子吧，仁宗也挺喜欢他，一见着他们几个的面，这火就消了有一半。卿等免礼平身，谢陛下。五个人站起来垂手站在旁边，房叔安翻着小眼睛瞅瞅皇上身边的梅娘娘，呵，一瞅这梅娘娘跟九条仙女下凡一样，收拾的花枝招展呐、啊。再看看四弟仁宗花白的胡须，房叔安心说，嘿嘿，皇上啊皇上啊，你是贪恋酒色，叫这狐狸精给你迷住了，看来这狐狸精是罪魁祸首，不把他给收拾了，想抓阴光大法师谈何容易。房叔安又一想，要想把这些事顺利的解决了，就得把这小娘们给干掉了。 我房叔安没这胆子，我得想法鼓捣我干老跟我老叔，让他们俩下手。等着吧，一会儿瞅准了机会，非把这狐狸精铲除不可。